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4集。 哥哥，门又卡上了。 哎呦，好嗓子。 秋意大声应着，卧室这门经常卡住，从外面打不开。他从床中间直接扑到了床角，在门锁上拍了一巴掌。边南没想到，情绪一向不外露的秋意，两三个月没见着弟弟，能成这样。秋意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。秋燕跑到秋意跟前儿，等秋意坐到椅子上之后，搂着秋意的脖子往他身上一坐。 哥哥，你一会儿送我去学校吗？ 送，当然送。坐好，别乱扭。 哦，大虎子也去吗？我想坐车去。 去，我开车送你过去，下午我们还开车去接你，一块出去吃饭。 好。 小点声。爸爸睡着了吗？ 爸爸睡着了，我把他门关上了。哥，你不冷吗？ 冷，我刚还说找件衣服。 秋意把他拎起来扔到一边，下床走到了柜子前。边南往秋意身上扫了一眼，看到了秋意肚子上一条挺长的伤疤。边南忍不住伸手碰了碰，眉头紧皱。 这里留疤了。 哥哥。 二宝怎么了？ 吓着了吧？这都多大的人了，哭五分钟吧，我给你掐着表。 边南顺着秋燕的视线看过去，秋意左肋下也有一条刀伤。边南啧了一声，擦了擦秋燕脸上的眼泪。 这不是吓的，这是心疼的，是不是二宝？ 哥哥没事了。 边南拿了车钥匙，出门的时候肩膀在院门上磕了一下，皱着眉呲了半天牙。秋意跟在后面忍不住问了一句， 你开车有问题吗？ 没问题，别那么多废话。 哦， 晚上去哪里吃饭啊？烧烤吗？ 想烧烤也行，咱找个农家乐就能吃了，现成炉子什么的那种。 帐篷吗？ 没有。你怎么就盯着帐篷了？要不我把上回那个帐篷送给你吧，你在屋里之前睡觉得了。 好。 秋燕这个兴奋劲儿大概是过不去了，哥哥终于回家，大虎子开车送他上学，他一直趴在车窗上，一路看到认识的同学就喊。最后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车上加他一共坐了四个小孩，包括边南最看不上的方小军，几个都是狗都嫌的年纪的小男孩在后座上又喊又闹，边南的头都快炸了。 行了，赶紧下车，你们几个吵死了，赶紧下去。 下午来接我吗？ 接。 那我们下午也坐车吗？ 没死你，要不是给秋叶面子，你刚才都别想上车，滚蛋。 有什么了不起啊，破车，看把你得意的。 嘿， 怎么，你要下车跟一个八岁小孩打架吗？ 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小孩骗秋燕钱还想骗他玩具，没发现的还不定骗了什么呢，你就这么看着？ 你也太能操心了。朋友是他自己交的，要由他自己来看清。在这之前啊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干涉他交朋友的权利，看清之后他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处理，是绝交还是小心提防着继续一块玩，这都是他自己的决定。 哎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才八岁，你觉得他能想明白吗？ 总会明白的，有些事儿吃一次亏记一辈子，总比被护着要强。 你要在这儿等二宝放学吗？ 回家。 随便，你想去哪儿就去。 嗯。 边南把车开上了大路，没往秋意家的方向开。20分钟后，车停在了一个街心公园旁边。公园里有个小茶吧，挨着湖边有一条玻璃回廊，坐在回廊里晒着太阳，看着湖水，很舒服。边南坐下，要了壶铁观音。他不懂茶，老爸最近在喝这个。他又随便要了几份点心。服务员把茶和点心都放下来之后，回廊上就剩了他跟秋意俩人。桌椅和木地板上都堆满了午后的阳光，暖洋洋的，让人觉得慵懒。阳光里，秋意的头发跟眸子一样，闪着淡淡的金色光芒。被阳光勾出了完美轮廓的脸，让边南每次看过去都觉得挺养眼。他站起来，坐到了秋意身边，俩人一起对着湖面坐着。 我觉得今天跟做梦似的。 嗯。 那什么，就你说的那个话是真的吗？ 哪句啊？我今天说了不少话。 别装傻， 这种事儿怎么能说假话？ 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也太巧了。 是吗？要不再重新来一次，我骂你句变态，然后打一架吧。 晚了。那你是怎么说呢？我真没想到你也会这样对我。 是什么让你有这种错觉的？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女孩。 是的，从来就没有。秋意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了。最早是小学，或者更早。胡同里的孩子一块过家家的时候，小姑娘都争着要给她当新娘，她却一直很抗拒，对争得最凶的那个小姑娘有种见了就想躲的感觉。她对扮新郎没有兴趣，更愿意扮个行走江湖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林高手。再后来，就慢慢懂事了。他意识到自己跟身边别的男孩不一样，对自己有了深深的厌恶，厌恶到了极点。他甚至想过偷偷去看心理医生，想过是不是因为妈妈去世对他的影响太大。人人都有自己不愿意示人的秘密，边南的秘密是他尴尬的身份和复杂的家庭关系，而他是让他痛苦挣扎了很多年的取向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他却依然不能面对这样的自己。 小易，你为什么才这么一点儿？快一点长大，妈妈好想看到你的媳妇儿和你的孩子啊。简直是急死了。 妈妈阳光里的笑容和并不熟练的汉语像刻在了她心里。很长的时间里，她不敢去回忆，想到跟妈妈有关的任何情节都会因为自己的性向而充满痛苦。 为什么？ 什么为什么？ 为什么会喜欢我？ 因为够傻好欺负。 你大爷，老子说正经的呢。 你为什么喜欢我啊？ 漂亮。 你是真的漂亮。 哎呦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这么肤浅呀、啊？ 视觉动物嘛，你敢说你注意到我不是因为我帅吗？先注意到了，才有后来啊。 哼，后来呢？ 后来就觉得你这个人没那么讨厌。你知道吗？越讨厌一个人，也会老注意着。时间长了，比普通同学朋友都了解得多。等发现这个人没想象中那么讨厌的时候，就晚了。 啊，比如潘一峰吗？ 我靠，那人是比想象中的更讨厌。哎，对了，说到他，我还没顾得上打听呢。他被捅成什么样了？ 哦，伤情鉴定是轻。 来，等等，跑题了。 哦，那正题是什么？ 轮到你了，为什么会喜欢？ 边南这么死揪着一个问题不放，虽然不太合他大大咧咧的性格，但秋意却能明白，他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没安全感。边南只是看上去大大咧咧而已，其实他细心、敏感，也许还有多疑。 很帅。 靠，那不按着我的提示说吗？ 没说完呢， 接着说。 打球很帅，打架也挺帅，流氓相也帅。 我什么时候流氓相了？那是万飞，你是不是记混了？ 你别说话。 哦， 你很善良，脾气也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差，而且你对二宝真是温柔。 你吃醋？说真的，要二宝是个小姑娘，现在没准真没你什么事儿了。 让你别打岔，你这岔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一开始没想喜欢你，后来喜欢了，一开始没想说出来，现在也说出来了，就这么回事。 嗯，大概也就是这样吧。这种事儿还真说不出个详细原因来。 俩人继续对着湖面喝茶。边南去了趟厕所回来，又要了盘点心。 哎，对了，我爸想请你吃个饭，算是正式谢谢你。 嗯，谢我什么？ 边南一想起这事儿就一阵难受。这两个月他都不敢回头再多想。 谢你替我顶了那一刀呗。你不知道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。我就想找着你当面问你一句，你丫是不是有病？ 这个有什么可谢的？ 那你跟我爸说呗。你要不去，他可能会拿着礼品上你家。我爸那人就那样。再说了，我还要谢你呢。 哦，你也要谢呀、啊？嗯，你谢行，那你想怎么谢？ 随便你说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笑得这么不怀好意呢？ 哎，我一直这么笑，你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呢？看人笑都看出问题来了， 是吗？哎，秋怡。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做了一夜不开心的梦，突然醒过来了，发现原来是个梦，就那种突然很轻松高兴的感觉。 秋意抬手把胳膊放在边南身后的椅背上，手指轻轻在他耳垂上捏了捏。 是吗？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